欢迎到我他周报，我系杰特， 我系末日。 今日2022年12月24日星期三平安夜早上啦，唉。 呢度系我他周报，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。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， 请多多嚟帮衬。你中意去日本啦？ 而家我喺港区赤坂某个酒店度。 哇，赤坂啊！一几千万啊！酒店嗰度，你嗰度 最平都要10,000 yen， 差唔多啦。而家东京度，连东京啊，连东横 up 到似样啲都要成10,000 yen 啦。不过日元唔算，咁计埋期数，等于7,000 yen 差唔多啫。嗱，咁本个礼拜咧，本来咧呢、這个时候我应该打 FGO 嘅讨伐战嘅，但系留翻下个礼拜再讲，因为呢单嘢大家即系一致反应就系、是。无辜系冇血冇泪嘅。 我要公开吐槽一下先。首先就系、是、大家应该已经见到噶啦，因为我哋今个礼拜其实专题同埋新闻系时间系对调咗嘅。专题星期一出，新闻预计应该星期四出啦。如果我猜错的话，咁原因就好简单啊，即系平时我哋星期一嘅朝头早7:00录音嘅。阿杰特真系问我嗰阵时，我问朝头早7:00啊，我应该喺天空度飞紧咯，系。在虎航的飞机度飞紧咯，嗰度俾钱都冇 WiFi 用啊！ 哦，咁啊，咁啊，计啲，有 WiFi 都唔掂啦。我 有 WiFi 唔掂都冇玩啦，嗰、那个咁嘅、那個、速度 好慢噶，个 WiFi 慢到个 WiFi 即系纯粹叫做咩啊？勉强可以叫做有一次当年8 Mbps 上网嗰种感觉咯。 啊，好啦，吹咗成分钟，所以我哋入正题啦。 嗱，首先第一副文嚟嘅就系、是、Wins 站 pair 啦， 即系重新工作室嘅其中一个共同创办人啦。啊，系咪佢死之前系咪仲系孭紧飞？我唔系好肯定啊。但系佢系最系其中一个重要嘅人物啦。即系 E A 应该要立个铜像喺佢死入边，系咪去帮佢立个铜像嗰只嚟？ 系佢嗰只Battlefield 六系咪即系啱啱爆佢话要用 A I 俾人撩飞起嗰只啊？ 哦，咁呢啲咁嘅枪 game。一出就已经是四位外挂就是这样的了，就是但是即我都是那句 EA 应该要立个铜像给他才对的。 原来即是叫做EA 肯提下他我已经算很给面子了， EA 的尿性来讲。 喂，大佬，人家真的帮你赚了几多钱啊，大佬真的唉，不过就没办法啦都这样。 好啦，嗱，跟住咧就係嗱，上个礼拜咧就啱啱去 Jump Festa， 咁就一大堆新作爆出嚟。 我哋为咗节省时间，只系讲一小部分啫 ，OK？ 因为太多咁嘅二期、三期、四期，我费事讲，佢嘥鸠气嘅。首先就系、是、少女怪兽焦糖味 啊，呢套几特别、几有趣嘅嘢。首先佢喺度，理论上佢系一套少女漫画，但佢主题咧就系、是、个女角，如果一旦激动嘅话，个身体就会变咗怪兽。那个设定应该有啲新奇嘅啦。然后佢个怪兽唔系玩啦，系咁意整啲落去。我觉得佢系为咗系画个漫画，然后偷到佢自己嗰啲特摄兴趣嚟嘅咯，那个程度咯，即系唔系加啲落去咁简单，即系直情系披住少女皮嘅特摄作品嚟噶。 但我觉得 OK 喎，至少就咩啊？起码就是我看那个宣传吹打看那个宣传图我有东西看 各方面我都觉得 OK， 无论是创意啊无论是画啊还是那些都是相当地 OK 的一套作品，所以才特别拿出来看，无聊的我们就不看了。 虽然声优比较声优全基本上我只是看先嗱，千鹤光莉不识，美田大志不识，关于明明识了，白石昌识啦，三月琴日识啦，小黑人识啦，即系起码男女主角甚至系做第二女都叫新人嚟嘅。白石已经叫老手啦，喺主要角色里边、我记唔记得三四十人买噶啦，佢睇个衰样都配阿妈噶啦，三就配阿妈嘅，所以就好啦。依我哋觉得，咦，难得地我睇过介绍，会想睇嘅作品咯。 大佬咁多套作品精选一套出嚟啊！大佬呢套都唔掂嘅，其他都唔使睇噶啦。 嗱，至于乌龙派出所又啊，而家仲上新作，唔系啊嘛？ 50周年、啊，然后又搞，都系嗰句呢套嘢咧，基本上只要个社会继续运转紧咧，佢就一定有新作。佢基本上就系将当年社会有啲咩新鲜事物啊，有啲咩新闻啊嗰啲就全部车落去套作品入边。 即系简单就系类似香港18小时座啊，爱回家啊，攞嚟咁嘅嘢咯。 系、类似嗰啲咁嘅嘢嚟嘅，基本上就系日本 长发长流噶嘛。sitcom 嚟嘅，佢根本上就系一个 sitcom， 所以佢要出嘅一定系可以继续出嘅。咁啊，虽然原作漫画就已经完咗十年噶啦，原来已经2016年完嘅。 系真唔觉喎，原来冇，我冇几耐啫。 系啊，即系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。咁佢应该就会连 CV 都会换晒噶啦。既然都系出新章，系时候搵个地方去换咗佢噶啦。 唔老就算唔老啊，啱啱宣布啊，《骑骆军曹》啊，下年嘅秋天嘅新动画电视动画系列啊，都会换晒声优啦。 军曹就算够数啦。 不过放心，剧场版就未，剧场版系依然用翻旧嗰季嘅，只不过之后嘅电影电视版就换新声优啫。 军曹就算佢当年去到后面已经冇晒兴趣，而家你重新 reboot， 我都唔觉得会仲有啲咩嘢咯，就已经变咗子宫向动画嚟噶啦，已经系。 我觉得 OK 嘅，咁系要需要呢啲咁嘅市场，需要有动画嘅，同埋呢类作品做嘢咩？你唔使点用脑，得闲冇嘢做睇下，你个嘻哈咁20分钟。 咁啊系单会员啊嘛，视工向最大好处就系单会员，你唔需要咩嘛， 冇压力咯。嗱，呢套长拍长有就系百姓贵族啦。咁三期就啱啱好结束，咁就佢宣布拍第四期。咁以牛妈讲话就系、是、我货大把，你要几多我全，我要画几多有几多。 系啊，第一样情况啦，你农家生活真系好捻多梗可以用噶嘛。 因为其实第三期已经好多，第三期去到中段已经系好多就系咩，现在出咗单本未出，我哋完全唔知嘅。即系话方川转生，即系第四十本啊，第三期仲有一集啊，就系、是、方川宏转生异世界，点样拯救一个国家，种薯仔。 其实呢个系好合理噶，留咗喺火星嗰套电影啊，都系咁样讲，啲科学家都同你讲，其实系薯仔系最合理嘅一个作文嚟嘅。 粗生粗壮，需要水少，人少。营养均衡， 最点系营养均衡，你几乎可以靠食薯仔再加维他命 A 同 D， 就已经系足够你嘅短时间一两年内嘅生活就已经冇问题噶啦。爱尔兰养咁多人都系咁样啫，不过呢个冇扯远啦。 系啊， 咁啊， 好啊，就呢套我哋即系长睇长有啦，佢系低成本制作，佢 keep 住睇嘅，我都系呢套系。 嗯， 好啦，跟住咧就系、 是、粗系长或长有，但系应该今次真系他妈的完了。Final season part two big star， 可能阿巴牛姐嘅big star， 之前都系喺度吐槽紧噶啦，大佬你又嚟 final season part one， 之前嗰间 呢套作品其实最记得最嘅佢，我大家令佢最深印象，其实就因为咧由阿 Sobi 唱个歌嘅啫。如果唔系由阿 Sobi 唱过一次唱个首歌嘅话，大家可能冇咁深印象呢套歌。 啊，咁系因为你唔识嗰啲受控啊，嗰个圈子啫，即系呢套嘢喺嗰个圈子系非卵上之就好人，几乎系明星级嘅作品嚟嘅。 咁唔系，我另一个意思就咩啊？佢老豆俾佢有名咯。唔讲佢老豆。 咁仲有嗰一就系纯粹消息嚟嘅啫，擅长逃跑的殿下二期，大家都知噶啦，2607月先出。 其实好嘢噶，重整幽精，佢真系叫佢少，佢应该系针近 就嚟出一套红一套啦。佢 唔系系针为近年，亦唔好话近年，应该系针20年里面少数地咩长出长红嘅，因为好多漫画基本上一套之后就冇第二套噶嘛。但佢系长出长红，长画长有。好坚呢个，虽然你唔话红得好紧要，但系佢 keep 住一直有人追嘅。 你知唔知嗰阵时出动画嗰阵时有几卵多本子，搞到我精神错乱就系男性就系，虽然认得佢嘅，所以唔会有事嘅。 男人如果男人都好，唔好讲佢。 露性癖 ，OK。 我对性癖方面，我好宽容嘅，只要唔好太邪门得噶啦。嗱，好啦，跟住就又系新作啊，佢就系13分钟嘅短片动画 Eva。咁就下年二月，好快啫，即系两个月后噶啦。总之就咩企划嘅本种执笠都系啱嘢，咁加本就浅嘢亦知。咁我咧13分钟，你都冇期待佢有咩嘢睇噶啦，纯粹。 可能系 character 或者系整啲咩嘢 台词 啊之类啊嗰啲小嘢，佢整咗10几分钟可以讲乜嘢啊？ 咪就系我好唔期待好啦。嗱，反而咧呢个就几点讲嗱系消息嚟嘅就 好花生 嚟嘅就即系花生啦，但系咁 Sony 咧。就以710亿日元收购咗加拿大公司Wellbound 嘅旗下嘅Penis Holding， 拣咗个就咩啊？ 唔知花生漫画咯， 将花生漫画嗰个版权买咗，即系佢而家有80% 嘅花生漫画嘅版权， 即系连公司去买咗个版权咯，佢唔系净系买版权，连公司买埋落嚟咯， 系连成公司买咗落嚟，即系我唔买版权，我买你间公司，咁花生漫画唔使讲啦，而家仲系，而家我唔敢讲啦，就系喺我老豆嗰代咧，花生漫画系经典嚟嘅。 但系而家个代就唔知啦，即系我后而家二十世代啊嗰啲。 而家后生应该唔睇咯，我唔系好肯定咯。 冇留意啊嘛，过咗咁耐，花生漫画 唔紧要咯，反正作者都过咗身咯。 因为我只系蔡澜先生，佢就系好迷花生漫画嘅，佢睇佢散文唔知过咗几次噶啦，花生漫画。 咁啊，蔡澜都过咗身啦，大佬。 咪就咯，佢咁啊，佢嗰代咩代啫？八十几岁啦，所以其实花生漫画而家咪仲有冇咁嘅价值咧？不过唔紧要。反正佢都唔系跟住嗰只漫画噶啦，佢故事啊嘛。 啊，都系攞佢版权，我都话呢个作者过咗身啦。佢真系要画可以画，但系佢主要都系攞佢版权去继续出嘢啫。 系啦，咁就正式名副其实索狗啦。 索尼旗下嘅狗啊嘛。 系索狗啦，死索狗啦，即系我臭你咩叫臭你狗啫？就系 A V 女优啊，当年个成日臭你狗官方认证。 嗯， 好，咁而家 下一个就真系花生啦，呢、這个就。 咁咧就翻上个礼拜讲完嘅三三远征队就横扫千军，搞到小岛嘅夫喺台下非常老鉴嘅苦笑。点、知 另一个奖嚟嘅就呢、這个独立游戏奖，咁啊十月十八号搞嘅，咁即系佢有份提名就肯定有份啦，即系除非你话佢冇份提名嘅啫。但系攞埋奖之后过咗两日同佢 DQ 咗佢，哇！真系花生到咧。 佢原因就系咩啊？用咗 AI。 呢个系表面原因咯，我觉得有少少就系 TJ 搞完之后开始就系重新审视呢套嘢到底做，到底系唔系应该叫做独立游戏。然后但系你当初已经俾佢入围，就代表咗你承认咗佢系独立游戏啊嘛。但系你又唔想俾独立游戏奖俾佢，咁点样啊 ？DQ 佢咯。我揾到佢话哦，佢之前话用过 AI 嚟将，因为申请定系乜嘢之前啦，总之佢审批之下嗰阵时咧，有讲过有用 AI 嘅作品系唔准用，系唔准参加嘅。佢话有啦，我唔肯定啊，我之前都冇睇过呢条文嗰啲嘢。总之佢话之前就讲好咗用 AI 嘅作品你要申报嘅，咁佢当时申报就系冇用到 AI 嘅。咁而家就话哦，你当初话冇噶嘛，但系而家你就自己爆响口话有用过 AI， 咁我而家咪 DQ 你咯。点解我觉得藉口呢？因为佢而家讲佢应该都仲系讲紧游戏嘅部分嚟噶嘛，但系佢而家爆响口嘅部分，我印象中系宣传动画嚟嘅啫。咁当然你可以话宣传动画都用得，游戏入边会用有用咧？有机会嘅，都而家好高机会添，因为呢只 game 一路都讲紧系借斋价钱烧往味道噶嘛。咁最简单嘅悭钱方法咪就用 AI 有部分嘢用 AI 将出嚟，唔使搵人画啊，唔使成咯，咁咪悭钱咯，咁咪可以借斋价钱烧往味道咯。咁但系。是不是真的原因呢？我觉得就 有些微妙了， 见仁见智咯。我觉得不是咯，你可以说觉得是的，即反正这些东西只有主办当局知道。我觉得纯粹就是觉得这只 game 都还叫独立游戏，这个世界没有几只不是独立游戏的，很认真的。不 是，唉， 你三十几人的工作室再加全球找人去外包，你配音还要是明星，跟我说你是独立游戏。喂，我们的真独立游戏可以不用捞啦，大佬。 当年唔系，即系之前我旧即两年前啦，讲 Paris 啊，已经 ATGS 啊，咩 Paris 接话独立独立游戏啊，已经俾其他厂商串啦，话你都叫独立游戏，你咁样大个，你咁你 上一次争议嗰个系潜水员大夫，因为佢收咗 Lexon 个钱，我记得系咪 Lexon 啊，应该系都一样情况啦，佢个规模仲冇你三十三远征队大，虽然佢收咗钱啫，但系你三十三远征队系咪冇收过钱，我唔肯定啊。但是应该就即用常识来讲很难将你叫做独立游戏咯，都是那句。所以应该是这里所有争议，所以他想过办法 DQ 了他算啫。我觉得是这样。 即当年啊 ,Power 啊或者独立游戏啊有些错啊，你都叫独立游戏，那我就独立游戏，那么 Capcom 都独立游戏啦。 我觉得他好像虽然好像是事后的，是收了 Sony 一嚿钱的嘛。 即有时因为独立游戏那个定义太有那个就是总之是。 从来冇定义过，其实大家都系觉得大概差唔多系咁样嘅啫。 总之就咩、就是？你唔系负责第一厂商就系独立游戏，咁屌你啦咁就。 啊，即系我会 mean 啲嘅去讲，就系、是、你个团队加埋超过十个人，你就冇同我讲独立游戏了。即、就、系、是、我系用开发人数去计，咁啊，我哋啦都系见仁见智嘅嘢嚟啊。咁啊，仲有一个咧就系啱啱出嘅上个月嘅报告，即系都几不争嘅事实噶啦、都几大镬下添。咁就系呢个游戏嘅销售数字，尤其是硬件嘅销售数字非常之低。 但系嗱，硬件咧个奇怪，即系我依我睇过啦，就系即系我要外摆咗人贴咗个销售数字啦。 啊， 搞嘢就系、是、PS 5咧，喺今次销售咧，十一月咧感恩节啊，意外地又爆翻起嚟，咁就 应该咁讲，喺欧洲嗰边有上升，但系美国同整体系下跌嘅，因为我哋而家讲而家呢个主要系讲紧，其实系讲紧美国嗰边，欧洲嗰边系另一回事嚟嘅。欧洲我记得好似升咗70%嘛，主要系因为佢降价， 同埋最紧要就系咩啊 ？RAM 贵，咁我啱嗱，我想玩，我想打机， 你可以预期未来会贵几嚿咯。 系啊，但问题就系、是、要砌部机，诶 RAM 咁乸贵。我买咗 display 卡加埋 RAM， 哇，用得了一大，因为 PS 唔简单，唔使烦，买翻嚟打机，反正我打嚟打去，反正我打嚟打打打 FIFA， 打 EA Sport 啫嘛。 哦，咁唔止呢样嘅，仲有你硬件成本全面上升嘅情况下，你觉得主机厂就可以唔加价咩？梗系趁佢而家未加价买咗先啦。 诶，所以今次咁样，所以咁样节咧，即系睇我睇个表就系、是，好似系超好卖噶，即系嗱，喺即系我摆上贴啦，就系、是。净欧即净欧盟 PS 卖已经冇比吧，卖到手软。 但系你要搞清楚一样嘢，感恩节主要系美国市场，欧洲市场主要系圣诞节，即系12月嘅市场， 仲未 睇到噶。而家点解会喺感恩节喺欧洲度暴升？系因为大家知道，屌下身你而家再唔买，你等到圣诞节先买，随时升咗一成，升咗一嚿。咁你咪奶鸠嘢，系因为咁而升嘅。咁点解 Sweet 唔升咧？我冇货啊！到而家仲系缺货啊！ 冇货，佢好耐咁生产，事实上我觉得佢个表现其实 O K 嘅，即系应咁讲啦，就系佢嘅供货表现咧，其实我觉得系合乎预料，就系尽量噶啦，佢啲好耐噶啦，同埋佢用嘅硬件唔系最顶级嘅，相对嚟讲佢影响力都比较低，但系都有限噶嘛。 咁仲有个供货问题嘅，而家又系一样，所有嘢全部升晒之后，佢。就算佢唔加价，佢都要揾平货先卖到噶嘛。如果佢揾贵货嚟做，真系蚀鸠俾你噶嘛。老任从来唔蚀鸠俾你噶嘛。 系 啦，但系我而家讲紧嘅主要系美国嗰边，因为感恩节系美国嗰边嘅市场嚟嘅。睇欧洲或者其他地方要睇圣诞市场，就系12月嘅事嚟噶啦。我哋讲翻11月嘅先，因为12月未到，系应该系12月未过。 其实嗱，先咁讲，游戏方面咧，其实咧，我哋录音呢一刻咧，基本上要出嘅游戏出晒噶啦，因为呢个时候咧，日本就已经进咗什么呢大家等放假，所有戏要出嘅出晒，依个礼拜唔会再出噶啦。 啊，呢个钟数你仲未出，你都唔打算喺圣诞出啦，大佬，你而家先出，我边买一次啦？ 甚至系唔打算明年一月中出噶啦。因为如果你而家你唔出，即系如果12月中你唔出嘅话咧，唔该，明年一月尾系噶啦。因为一月其实都系叫超淡季嘅，一月冇 game 出嘅。所有大作即系叫做咩啊？2026年一月嘅前年头大作全部唔该二月。 咁啊，讲翻美国嗰边嘅数据啦，整体支出咧就唔系跌好多嘅，跌咗4% 啫。实数都好大嚿嘅，你个市场几大啦。但系问题就是硬件销售跌咗27%，原因都好简单嘅啫。Xbox Series X 同 S 你好捻难度啊，做只 Xbox 啦 ，Xbox 跌咗70%，PS 5跌咗40%。Switch 都跌，但系就相对还好少少。一嚟就佢有新机出，二嚟就系、是、其实基本上就系问出一部少一部噶啦。但系佢都系跌咗10%，呢个跌就主要我觉得应该系产能问题嚟嘅，就唔关咩事嘅。 货唔够咯，纯粹就系 唔够货。但系你亦都唔会因为冇 Switch 就去买隔篱嗰两档噶嘛？你冇 Xbox 就去买 PS 啦，有机会或者调翻转都有机会。但系 Switch 系不可替代噶嘛，基本上两件事嚟噶嘛。 至于咧，流传嘅所谓 GTA 效应嘅话，我觉得多鬼余嘅。大家全其实稍微有啲知识都估到 GTA 系唔可能呢个年头出到噶啦。 主要系因为嗰两档玩应该可以第一时间玩到 GTA 嘅机，大家都系观望紧啊嘛，大佬。有部分系观望啦，吓，即系就算扣翻啱啱讲你持买会要贵计嘅数都跌得咁紧要，就系、是、喂大佬你水尾啦已经，我而家呢个时候去买你，咁你下年出新机我点算？应该差唔多噶啦，即系大家咪喺度等紧咯，咁啊。但系游戏销售数字方面咧，就其实系同以前我哋讲漫画一样情况啦，就系、是、买断制嘅游戏嘅销售跌咗，但系调翻转订阅咁啊，主要系讲 Game Pass 嗰啲啦。嘅增加係遊戲銷售跌咗14%，訂閱加16%，一來一回咧，其實係輕微下跌嘅啫。因為實體銷售其實個遊戲銷售啊個數字其實大過訂閱嗰邊嘅，但係差唔多啦。總之你講佢大概係打個和啦，係講緊係由直接買斷過咗去訂閱制啫。咁啊，有部分原因就因為喂大佬你而家只新作$70喎。但系我走去订 Xbox 又好 ，Game Pass 又好 ，PS 又好啦， 訂我訂一個月先十幾美金，我玩夠完就可以 deal 啊！你有幾多 game 可以俾我玩持續玩超過一個月嘅？而家出啲 game 有幾多隻啊？我就係講呢度呢兩檔啊，老人嗰啲唔計，嗰啲從來都唔係 game 嗰啲呢類咁嘅訂閱到嘅。咁既然係咁喎，咁所以佢個有個咁嘅轉移，呢個係轉移嚟嘅，唔係升跌，唔係升跌嘅問題嚟嘅，咁樣啦。不過都係嗰句提一提個位啦，冇話我哋冇乜乜為言之不預，往後無論係主機又好 PC 都好，一定係會有個升價潮嘅。挨几耐就唔知道，总之自己睇路啦吓，即系我只能庆幸当初系狠下心一次过买大，然后就有少少后悔，就系冇买足256咁计嘅啫。 算啦，呢个就系、是。 总之就个情况系唔太乐观嘅，不过就自己睇路啦。 好啦，咁我既然都讲开游戏，嗱，咁我讲下顺便讲埋啦，即系你讲开时候我揾下资料啦。咁我好啦，咁我讲下年尾日本方面嘅游戏啦，销售数字 Mario Kart World。咁咧就2,180,245,000啦，仲有喎，呢个系单机份量，唔计嗰啲联机版本吓。跟住 Pokemon 1,3,139,000 ，Switch 版啊 ，Switch 二版就90,000，跟住卡比 Switch 二嘅320,000，淘铁就淘铁 Switch 二就130,000，咁就 Switch 版咧就170,000，加埋咗300,000啦。咁仲年尾封日无双晒日无双封印战记都120,000啊。咁我成个表又搜去，唔该俾睇先，蓝色，你蓝色嘅游戏喺边度？啊，搵到啦，排第25位 ，PS 5嘅《八方旅人零》，跟住26嘅《Microsoft Flight Simulator 2024》。 咁亦都有个问题就系圣诞当期，日本系 PS 阵营系缺席嘅， 黐乸线， 直接系缺席，系冇任何大作出啦。 即系话俾佢知，而家日本公司整你个肺啦。 啊！就当你系美国公司都好，你圣诞节都系大档期嚟噶，你一只 game 攞唔咗出嚟喎，大佬。虽然我知道呢啲嘢唔系你 Sony 控制嘅， 顺便讲埋啦，圣诞节 Silent Hill F 又减价啦。我讲话就系、是，唔怪啲人唔买 game 啊！屌你老尾，只 game 出几耐，出咗几耐啫？你系已经系咁减啦，即系别人认咗真咪前买平几旧，嗰个心态现实版，只要。我真的不买了，讲真的，我讲真的，你生肖我咪等佢减价先买啦，我想咁早买啫。 睇各位啊，迟买平几嚿系指游戏本体啊，硬件系会迟买贵几嚿噶。我再重申一次啊，提醒各位。 咁冇办法啦，呢个系另一个问题啦。 你苦口婆心提醒各位，我已经俾晒提示大家啦，大佬啊。 嗱，好啦，咁讲到游戏方面咧。又讲任天堂啦，咁佢嘅 key 卡就啲人鬼晒咁嘈，虽然我冇所谓嘅，反正有个 stream 卡啦，乜就咁啦，不扑街。咁佢而家 key 卡其实就等于个下载版，不过有实体卡俾你。咁而家就 有间厂就唔系我唔识间厂，亦都唔识佢做嘅 game， 但系佢就算系爆料啦，就话佢改口，原本要用 key 卡嘅，后屘就话我哋可以出到实体啦，因为老任让步。可以出啲细容量啲嘅，即系16G 同32G 嘅，因为佢而家 Switch 2嘅机卡，无论你只游戏用量机器都好，最少都要用64G 入边个容量啊，咁、那个价钱一定系好卵贵啦，60几G 一定系贵过16同32。 有好多 game 都好，你自己打开部 Switch 2啊，你睇下啲 game 啊，人龙都32G 啫嘛，人龙二迪嘅。 系啦，唔好话你十六 G 都有好多 game 仲唔捻得晒啦，你打开 Steam 上面一大铲啲细好容量好鸠细嘅 game 噶嘛。但系嗰啲都被，如果你要用实体卡，就逼住用64。嗱，先讲，并不是老任懒或者系想赚佢哋嘅钱，点解咧？应该系技术问题嚟嘅，因为佢想个卡系有翻足够嘅速度，因为理论上啊，呢啲咁嘅 S 卡又好咩都好啦，你有足够地多嘅话，佢可以同时读取好多嘅部分出嚟，所以令到佢读取速度可以有翻咁上下。如果你减少个容量嘅话咧，佢其实真系会减少咗个读取速度噶，即系譬如你可以想象咁样想象下，因为我记得 SD 卡已经去到百几层噶啦。你譬如64G，佢系有64个单位可以同时读取，当然佢唔系真系64倍。咁但系如果你得16G嘅话，你只能同时读取16个单位。嗱，我先讲呢个数系口水数嚟噶，我唔知实际上系点啊。 嗱，用一个现实嘅例子就系、是，你落黄金买张 SD 卡，你发现到就系、是。点解256嘅速度，256同112速度差截嘅？讲紧就系容量越大，速度越快。 容量越大，你就可以同时读取好 Q 多啲。当然你个要个晶片你整得到啦。 可以同時讀取好多多，有啲似你磁碟陣列咁嘅情況。雖然我知磁碟陣列應該會複雜過 SD 卡嘅問題，總之就係細容量嘅代價就一定係會慢咗。而老任本來嘅諗法就係唔撚想佢變慢去影響個讀取啊嗰啲咁嘅體驗。咁而家低頭嘅原因應該有兩個，第一就係 key 卡嘅遊戲個銷售唔太理想，有好多人真係會抵制 key 卡。雖然我都係嗰個理解唔到，不過唔緊要，總之有咁嘅人啦。第二就係、是。明知往后啲 RAM 会贵、，Fast RAM 都系 RAM 嚟嘅，都系会调到到佢个生产线。咁你明知往后会贵嘅，咁你第一你仲坚持64G 容量嘅话，咁后面会好犯本。第二就系、是、就系好多厂商同你讲话，大佬又真系用唔晒你64啊，你缩细少少都可以卖平啲，咁大家都得舒服啲啊吓。我只机卖唔出，你都冇着数噶。咁啊，嗰间厂就讲实体卡。当初如果一定要坚持64G 嘅话，只 game 本身要硬骨加15蚊欧元，地当100零蚊啦。咁但系如果佢可以用细卡嘅话，就只要加10欧元啫，大概咁嘅意思啦。即系等你大家可以一窥到就大概知道佢个生产成本嘅分别。佢嘅讲法应该就系、是、呢、这个10或者15欧元，我哋冇赚多你嘅，系真系成本硬骨多咗喺度嘅。咁大家既然都要实体卡嘅话，就我信任民意，但系就加价就难免噶啦。之前我哋都讲过噶啦。 其实有一个讲法啦，就系你可以一个折冲方法，就系用卡用慢卡。你即系因为讲真，你 expect 卡，其实你系可以，佢系可以焗翻旧噶嘛，唔系将旧卡当你纯粹做咩？即系只要抄落部机电脑，抄落部书度咯。你细容量嘅话，其实几嘅话，你咪直抄落个系统度。抽张咁你就变咁你张卡又可以又可以用好慢嘅慢嘅 SD 卡藏，但你又可以有只 game 喺里面。 我觉得老任唔想开呢个门，因为呢嚿嘢好有机会变咗老粉嘅后门嚟。呢、这个系统 啱、我以为咁我明啦。咁好啦，咁就咁讲老啦，讲埋 啱啱讲到 Silent F 啦，就讲埋佢啦。 好啦，咁咧之前我又系就系、是、我呢、这个咁几个礼拜啊，夏叔嘉玲小孩都被封咗做夏叔。 你承认你做咗佢，你做咗佢嘅推啦。 系啊，我未至于，因为其实我唔系好睇，我唔 系 好着。 你承认啦，你系噶啦，你。 咁佢冇个礼拜新鲜，咁咧 Sony 就食鸡 ，Sony 就趁佢红，跟食佢条水啊，就揾佢做宣传嗰啲 PS 嗰啲服装。虽然我都冇特别啫，咪嗰啲咁嘅衫。 咁 PS 啲衫向来都老土噶啦，大佬。 就系、是、不过叫做难得到，食咗条水咁 OK 啦。呢几样嘢几喂大佬有几多有几日嘅夸张到，你去买部 P， 佢只不过系走去买 PS， 夏叔走去买 PS 五嘅去Big Camera， 仲应该系指磁带，系应该系磁带通嗰间 Big Camera， 去买部机条片都可以百万人睇啫，夸张到。 OK 啊，咁啊，下一个消息就唔意外嘅，真系佢咁样玩法，但系我哋详细系唔知道嘅，因为有应该系保密协议。之前我哋上回讲到咧 ，Sony 就真系走去告腾讯佢个《荒野起源》，抄到十足噶啦，老实抄就肯定系抄到十足噶啦。 告你老母，食咗个人 啊！咁啊，告佢老母。咁当然啦，呢啲嘢就通常都唔系告过你死我活嘅。咁啊，你骨低低地惯铺，跟住赔翻张赔翻够钱，咁啊算够数啦。你又死完世界咁样玩噶啦。咁佢而家咧就。讲咗系会达成和解，但系就唔知佢个和解嘅内容。我哋目前见得到就只有只 game 下架，系咁多啦。咁系下架调整完重新上架，定系真系永久下架，定系点啊？后边可能会最终变成合作啊，成嗰啲嘢。我哋之前讲过呢啲喺《星露世界》呢啲嘢，其实真系好常发生嘅。暂时系保密协议嘅，所以就净系知道佢达成咗和解啦。 O K 啦，呢个就即系总之就咩？了咗件事，无谓嘈啦。 即系商业世界讲嘅嘛， 系咁就系嗰个钱啫。 哦，咁下一只都系讲假，就唔关钱事啊。都可以系关钱事嘅，又系版权问题啊。虽然我已经发过 letter 啦。 超不紧叫香港叫香港2097就先发售终止。 即系以前我哋真系我啱啱上网冇几耐嗰阵时嘅一个 main V 嚟嘅，即系香港97只 game 我最终冇玩过啦。但系嗰啲恶搞咧，系大家嗰段时间有段时间大家好中意玩噶嘛。 超唔谨慎啊嘛，佢叫做 就系咁，佢就佢话经过多方嘅调整，都冇办法上架 Steam 啊。咁就唔系因为 Steam 政治敏感啊、惊啊乜都一啲嘢。虽然 Steam 的确系有啲咁嘅前科嘅，但系佢原因系因为佢玩得太多 letter， 攞人哋啲素材啊嗰啲嘢，有版权问题啊。 即系唔一定系素材，就算你重画，你都会有版权问题噶嘛。 即系简单就系玩力他玩玩玩玩过咗火位，会俾人告嘅啫。侵权。 Steam 惊佢俾人告，所以就干脆唔想俾佢上架啦。咁发行嗰个就唔惊嘅，但系因为调翻转讲啦，你真系打上官司，你真系告只恶搞嘅游戏打上官司， 好尴尬。 你输嘅几率系非常常之高。我之前讲你外边就已经输明星啊嗰啲嘢啦，你喺法庭上边你都会输啊。 好老尴尬，告只嘅恶搞游戏嗰啲点讲咧？因为人哋话用咁小气，即系佢，你又尴尬，跟住可能咁讲，无谓啦，费省事，费省事，大家即系唔知点算，唔知点讲好啲嘢。 又系老鬼话当年啦，当年我哋推翻咗嗰旧网络23条，即系嗰个版权修订条例啊。都有對戲房嘅諷刺，我唔記得個準確名詞啦、嗯。都有類對呢套作品有版權豁免嘅，連我哋咁撚邊嘅香港政府都有啊！咁你諗下，你真係走去打官司，你都係輸八成噶啦，已經係都唔講你外邊仲要講緊，哇！大佬你惡搞作品真係告鳩佢，你真係幾難睇都有啦。即係略輸免治，亦都輸類似，所以佢基本上不可能俾人告啊。但係 Steam 就因為咁而唔肯俾佢上架。 無謂俾人當話題恥笑，算唉少見。 我覺得 Steam 係主要係呢啲方面都主要係救縮嘅為主噶啦。總佢縮咗，佢唔會有啲好大嘅損失。你隻遊戲就算大賣，佢都係賺少啲啲咁嘅啫。但係佢真係賴鳩嘢嘅話，佢可以好撚大鑊噶嘛。所以我理解佢嘅行動啊，不過有啲惋惜咁解咯，咁樣咯。 好啦，好啦，跟住一單就係新店開張， 本地消息啦。啊，两档。 首先就是宇宙香直营宇宙船，就旺角店，就12月13日，即系琴日开咗档啦。 阿里美， 我未去嘅， 都系嗰个日本系有档嘢叫做宇宙船，我成日都要睇得住。阿里美头嗰边就开咗啦。咁啊，早少少仲有跟 base 嗰度，都跟 base 嗰度啊，都有开到嘅。一个20号，一个23号，应该系跟 base 嗰边早少少嘅。 啊，嗰间就我都未去，因为嗰间就因为嗰档就喺启德嗰边嘅。咁启德嘅就比较隔绝，咁我就未得。我通常咧，我去到嗰头嘅时间咧，通常朝头早6点跑步，所以就未去嘅。 哦，至于个问题，因为啱啱开幕嗰阵时咧系要预约，我有 friend 当日去咗，然后。屌要预约嘅，跟住俾人冇，跟住冇门钉睇人哋入。虽然老实讲，你除咗系啲睇佢哋啲展品之外，我真系唔知道你入去做乜鸠。我因为Gundam Base通常情况下，你都系买佢啲限定商品嘅，但系嗰啲限定商品咧个定价策略都颇为进取下，大佬。 有办法啦。 即系而家大家知道日元跌穿咗五算啦，都多谢阿高士手尾走去同日银开会啦吓。我一跌穿咗五算。你而家卖紧你有八几算十算都有啊？屌阿星，会唔会过分咗少少咧？即系仲要讲紧香港卖胶向来都系可以低过汇水嘅，大家应该知噶啦。 唔系睇下佢，唔系应嗱，重点就睇下佢卖嗰啲货系唔系专卖先，系咪得你嗰间卖？即系因为跟 base 佢系会有啲专门净系得佢买得到嘅模型啊嘛。如果系咁嘅话咧，得你有权开贵，但系如果唔系嘅话，就真系要。 就算是那些都是讲紧你出面炒价都仲平过你个官方定价，几捻大镬都有啊！所以话你除非你去就系纯粹睇佢有咩展出，但佢嘅展出就是朱古力半个咁多啦。有睇啲其他细嘅，即系有睇头系佢啦吓。 咁就无谓啦、就是。反正我日本我喺嗱，今尾先有一次我走得咗嘅，就系、是、我喺今集跑马拉松，我走之后两日。金泽间跟 base 开张，因为佢嗰个跟 base 就喺正金泽车站隔篱嗰个shopping mall， 咁 shopping mall 楼下咧，佢就摆咗部人咁高嘅 RX78 喺度展出啫，我先知道，咦开跟 base 啊，佢跟住写住10月31日就收，我翻咗香港咯，已经，咁冇得去啦，咁咪冇办法啦，冇法去打卡影相啦。咁香港嘅，我睇下有冇机会走去睇下啦。虽然我冇麻麻啫， 望就好望啦，消费就真系免了。呢、這个价钱你消费真系同佢讲，系啊，香港好捻多水鱼噶，你即管卖贵啲啊。大佬，你日本运过嚟香港，然后同佢嗰个价钱起码 double 喎，起码讲紧，会唔会当香港人有少少水鱼咧？你运半个地球嚟到英国卖两倍价钱，我理解嘅，即系香港同日本唔系真系好捻远嘅啫，大佬。仲要讲紧你，如果系其他铺都冇型，你喺街铺卖嘅话咧，系有时可以低过水位都仲有嘅，低过汇水都仲有嘅。你同佢讲呢度，同佢讲两倍几起跳，即系最癫嗰啲可以去到4、5、6倍，我谂嗰啲黐筋啊，真系。 至于阿里比特嗰边啦，就我唔知入边卖几多钱，但系根据阿里比特嘅海外店个尿性咧，就肯定贵噶啦。我啱啱行完台北嗰边39算，即系台币嗰边计啊，而家台币汇日元系讲紧二算甚至以下嘅，即系又系贵咗个 double 咯。香港呢边我相信都系差唔乱多，佢黐住自己系官方店，又系同你打个 double。你爱买买，唔买算唔买拆售，即基本上咧系讲紧咧，你去嗰啲水货铺又好，都唔计你自己飞过去啦，嗰啲水货铺又好咩都好啦，个价钱都会平过佢嘅。但系佢又有啲官方特点啊，嗰啲嘢呢啲咪自己睇自己睇啦。我相信都唔会差太远噶啦。佢阿里美塔几间海外店都咁嘅款嘅，应该香港走唔甩嘅咁样啦。 系啦，好啦，跟住咧就讲下讲一点咧，就讲下我好熟悉嘅骏河屋同埋。都好熟悉嘅Mercalli 啦，搞合作，两大转卖店合搞联动， 网上讲系最恶组合，最捻扑街卖二手就呢两档， 业务提携组合、啊，呢两档嘢啦 ，Mercalli 咧 混沌， 我系唔敢帮衬嘅，因为咧据好多人话呢间呢档嘢系超级稳笨嘅，讲真，我要买转卖，我宁愿去有 option 好过啦，安全啲，相对安全啲，但我都系唔买嘅。 嗱，搞清楚呢档嘢唔系嗱，我惊有啲唔识嘅、唔熟嘅观众搞乱咗。呢档嘢本身系个拍卖平台嚟嘅啫，但系因为佢规管唔，所以佢上边咧系乜嘢狗屎垃圾都有嘅， 假货满天飞，好危险。 唔止有啲咩假货啊，嗰啲奇奇怪怪嘅嘢都有。你买咗嘢之后，你要赔得翻嘅机率就并不高嘅。即系我先讲，我未用过啊。呢个系个听翻嚟嘅评价嚟嘅。 啲骏河屋咧，其实咧，你如果肯揾嘅话，其实骏河屋系夹唔咗揾好，因为始终骏河屋咧，佢系卖实体货，你可以去间店睇过，确认咗嘢，你咁你买嘢钱啱唔啱你手，你先帮取嘅。 难听讲句就系买嘢都系你自己嘅责任嚟。 系啦，即系我就系、是、我成日我有时喺骏河屋见到古灵精怪嘢，咦？价钱 OK 啊，几百 yen 唔买咯。虽然我通常咧买一支二手嘢咧，我 book off 嘅 ，book off 相对嚟讲比较安全啲。 book off 嗰种懒人嘅收购价同埋定价制度咧，你系可以有机会用好平嘅价钱买到好捻珍贵嘅嘢。当然要真系有好彩啦。 我试过啦，我自己我而家咧喺我喺应该两年前啦，我喺我去札幌间 book off 系即系札幌个 book off 就系指咩啊？MacBook 嘅嗰间。咁我去嗰 book off， 我系纯粹叫做咩？行到攰咁咪去量下啫嘛。因为我见到，咦 ，love life 抱枕，唔知系正版定翻版啊。总之就价钱系1000 yen， 喂，唔啱即买，咁个价钱大佬假都抵啦。 但系相对嚟讲啊，都系大家个计有间铺头集中收购之后卖翻出嚟啊。进可嘅明星咧系差过 Mandalaki 或者 book off 嘅，即系所以咪话系呢个最恶组合咯。一个收购型嘅平台同埋一个拍卖型嘅平台都系拣最差嗰间，就我唔知道会唔会有啲好细嘅平台会差得过佢，但系大众有名嘅基本上佢两个最差噶啦，定系个明星系最差噶啦。 咁就唉最恶组合咯，即系完全明晦啦。 啊，先个佢唔系合并，佢只系资管提携契约，有钱银来往嘅合作啦吓。不过就唔紧要啦，都唔太影响佢零售方面嘅表现嘅，应该都系咁閪噶啦，唔会因为佢合并会好咗嘅。 虽然咁讲嘢，虽然我系事实。嗱，好啦，跟住讲埋啦， 又系啲跟进报道啦吓。 跟住嗱，之前又继续系跟进啦，就不可抗力事，继续不可抗力啦。咁咧，阿官身手上海场就不可抗力 cut 咗啦。咁咧就上海唔该，就搬去台北加开， 转个头即刻去台北咯。 系啦，咁好咯，台北开心咯。 即系咪用身体力行话你听呢个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咯？即系你自己攞嚟嘅，即系你以为系封杀紧日本人，人哋同你讲哦，咁啊，咁我去香港，我去台湾，即系同你真心地话你听啊，唔好意思，呢个地方咧同你唔系同一嚿嘢嚟嘅，即系。等于我入日本嗰阵时，又影咗张相，真系又有唔少 friend 真系吐槽，即系因为欢迎嚟到长寿之国日本。我吐槽就系、是、吓香港人表示，哼，当然啦吓，呢、这个香港人嘅生活质年老嘅生活质量会唔会高过日本就另一回事啦。总之我哋系少数可以话你叫长寿，我哋长寿过你嘛。咁而系有人吐槽就系、是、个国，香港算国咩？以日文原文嘅嗰个国嘅定义咧，就唔系讲现代主权国。所以理论上香港其实可以算是它日本形容的国来的。 我就讲长咗，总之就系香港就不同中国唔一样，台湾同中国唔一样啦。总之就系咁样啦，自己证明咗咯。咁然后呢度咧就下一个咧就唔系唔关国家事啦，呢个系物种嘅问题嚟嘅。就是上海之前我哋讲过有 Miko 个演唱会系冲咗㗎嘛，但呢次系有搞得成。咁点解呢？你真系要深究㗎喎，又的确佢有佢觉得佢嘅道理嘅。佢就话因为台上嘅所有演出嘉宾都系中国人。咁咪 Miko 呢？ Miko 系咪人先首先？喺佢系唔系日本人之前，佢首先系唔系人先？即系我知道呢个系决斗嘅问题嚟噶啦，已经系。但系咁佢又讲得有道理、啊，即系理论上 Vocaloid 只系一个软件嚟嘅啫嘛。 系啊，软件无国界嘅、啊、理论上，但系佢已经系日本开发嘅、啊。 但系佢唔系人嚟啊嘛，所以封杀日本人咪唔关佢事咯。又好似俾佢讲得通、啊，超搞笑啊！总之就系、 是，总之有一个好奇怪。 之前有一个取消一个系日本嘉宾嚟噶嘛，但系呢次系所有都系中国嘅 P。咁啲人讲真系唔得嘅，唔紧要，搵下乐天依顶上咯。其实系有啲困难嘅，不过就最终都系顺利举行啦。少数可以顺利突破嘅原因就系、是、有啲似小岛嗰、那个，小岛有少少走罅嘅，但系呢个就你真系可以讲得通嘅。其实即系变成就系、是、个规矩就系而家就系讲到明。就是日本人就唔俾噶啦，但系下边執行嗰个咧，其实都唔系好想做嘅，唔系好想執行嘅，可以俾你过啦，佢都俾你过嘅。而家比较似系咁样样咯，啊 系啦，啊顺便讲埋啦，咁咧讲翻外咧，嚟香港个 fan meeting 咧顺利举行啦，冇不可抗力啦，好顺利咁举行咗。咁我哋方画都有人去咗，就攞咗签名，只不过冇合照。我问阿直小直，点解你唔合照啫？难得嚟到咯，钱都俾咗啦，唔争在俾 VIP 合照啦。不过唔知佢嘅考虑啦，我即系我 咁最少我个人嚟讲，我系几抗拒影相嘅。影相你又唔可能影完之后删咗佢噶嘛？但系影相然之后留底有张相喺我部电话入边咧，我又有点而罩忌。我唔知佢系咪咁嘅状况，我系啊，即系。因为之前我就系因为咁样喺度喺台北嗰度，啱啱好我走之前嗰日，阿 Marky 个声优啊，突然间记得佢啊，唔识读啊 ，P.I. 嗰阿 Marky 个声优啊， 阿派啫， 就喺台北搞签名会，我喺度纠结咗一两分钟左右，我合唔合照好咧？我就真系唔好想留相，但系咁嘅机会又好似有啲浪费，就喺我谂嘅期间折鸠咗字，时间超过咗折鸠咗字， 傻啦！就我讲真就系、是。嗱，我就一定我之前我讲啦，小江我生个 fan meeting 咧，我就系 V I P 嘅，即系合照嘅。喂，大佬，人依能够同同自己推合照，依咁嘅机会一生一次嘅咋、 嗯？ 我谂住将佢编出嚟，跟住摆放供奉嗰张相。 我系中意 Marky 嘅，但系咪去到好推咧就可以倾下嘅。不过就总之，我而家就肯定后悔嘅。如果俾我嚟一次，我当初一定系一加九冲啊。 唔系，上面讲埋啦。咁就前亦都差唔多基本同一日咧，花老江啊，即系之做蒙超人咧 ，Revice 里面阿基雷拉嗰、那个靓女啊，咁、嚟香港开 fan meeting， 好多合照啊，都啲人赞不绝，哇靓，真话真系靓过上镜。 嗯， 喂，又好依情，可以同个靓女合照，依咁嘅机会，人生几好啊！不过好啦，依、个就唔讲啦，依就总之下个我而家就好期待下个月廿五号合照嘅。 咁啊，最后咧就提一提各位先，呢、这个已经系最后一单嚟啦，所以如果你唔想听嘅，可以直接跳咗佢，因为佢入边包括一个，我尊重翻作者本人嘅意见，因为佢发布的时候已经讲到明，呢、这个对个作品本身有个界外嘅力，它会非常严重影响你对作品本身嘅。先讲个作品本身啦，就系小迷啊，会唔会啊？佢嗰套作品 今日妹 啦，你咁叫啦。咁佢就话作品有原型呢样嘢，我谂大家应该知嘅。我记忆中系我系知嘅。 佢讲过嘅， 佢个亲妹嚟嘅，个联型就系佢亲妹嚟嘅。不过佢而家要讲嗰样嘢系严重影响你睇到作品嘅影响嘅。如果你唔想听嘅，可以直接熄咗佢。呢、这个已经系最后一个啦。 系啊，讲到明嘅，越南注意啊！ 啊，呢、这个已经系最后一个新闻嚟噶啦。你跳咗佢就唔会影响你其他嘢噶啦。呢、这个最后一个好啦。咁嗱，我已经讲咗好足够多嘅废话啦，所以我入正题啦。咁佢就话佢系有原作啦，呢、这个大家知嘅。但系佢其实喺连载期间，佢个妹就因为一啲好罕见嘅病。佢好似冇讲清楚到底咩，但系唔重要啦吓。总之就系佢因为个病喺佢个连载期间过咗身嘅。 咁呢样嘢虽然佢生前佢个嘅嗰啲出面好好滋整，又翻到屋企变咗成劈嘢咁样，嗰啲系真系佢阿妹本人嘅情况嚟嘅，但系佢系冇将佢病啊嗰啲嘅材料写咗落去嘅。佢因为佢唔想去影响个角色形象，佢而家开 YouTube channel， 佢想讲翻呢件事出嚟，所以点解佢要就系讲咁多戴晒头盔啊嗰啲嘢，叫你哋自己睇住，就系、因为如果你睇完之后，你突然间连结咗佢一个喺连载期间过咗身嘅真实人物，你睇个角色，你可唔可以从始从继续正眼睇个角色咧？我系可以嘅，因为其实调翻转讲就系、你可以视为一个佢虽然个原型啫。但佢係一個抽出嚟之後理想化咗嘅理型嚟，即係理型，即係蘇格拉底嗰個。咁其實你咁樣睇佢嘅話咧，其實你可以分開睇嗰兩個角色嘅，即係一個係現實中嘅原型，一個係個角色嘅理型，即係將佢純粹嘅部分抽咗出嚟嗰一部分。其實我就覺得 OK 嘅。咁當然作者本人就唔可能咁樣諗嘅。咁我哋讀者係咪咁樣諗咧，就睇你啦。咁佢要講翻呢件事出嚟，咁啊。其实佢已经过身几年噶啦，我见唔少报道话传出佢消息。 因为佢当时过身其实就系咩？当时佢过身嗰段时候前后咧就啱好就去，因为呢个漫画攞奖嗰段时间嚟嘅，即系最呢个漫画最红嗰段时间。咁其实佢就上台嗰个心情，即系佢上台即系攞奖咧，上台去发表感想时系嗰个心情好复杂嘅，自己讲话。佢之后但系佢唔讲出口，佢好啦，等到连载结束咗一段时间啦，好啦，而家可以讲啦，最咁样就讲出嚟叫做。 都仲要系戴晒头盔先讲啦。咁即系佢嗰阵时佢虽然我觉得佢真系有点而担心多少少，不过唔系唔理解嘅，因为佢嗰阵时咧，佢谂法就系、如果佢得奖嗰阵时讲相关嘅消息嘅话，咪一样系爆咗，令到大家对佢嘅作品个感想会差好远。因为即系佢唔系话惊乜嘢，佢系真系觉得唔想影响到作品本身。佢可以系作品一部分嚟噶，系佢个 meta 嚟噶啦，已经系作品本身系 meta 嚟嘅，已经算系咁。我觉得佢可以放宽少少嘅，虽然我知佢听唔到嘅，但系对呢啲嘢可以放宽少少，大家都应该同情地理解嘅。咁虽然我亦都有听到有 friend 话，都几难再去用翻以前嘅睇法去当纯粹当佢一个搞笑角色咁睇，即系你会睇佢一个轻松搞笑可爱嘅角色，突然间好似有啲好沉重嘅嘢入咗去咁样。咁啊，睇各位啦吓，即系虽然你选择听到呢度咧，你已经冇得走噶啦。即系生离死别呢啲嘢，我甚至我好似系讲四月的你去四方面嗰阵时都系讲过噶啦。对个创作者而言咧，一个生离死别嘅经历咧，系可以令到一个创作者升华。嗰阵时讲就系讲四月的你四方面嗰阵时啦，但系呢个系适用于所有创作者，其实理论上。咁啊，我只能去祝佢可以有个更加好嘅作品。同埋佢可以释怀啦，都过咗咁多年啦，应该都十年噶啦。我见因为我见有部分嘅华文媒体，我唔知佢理解错误啊，唔识日文啦，定系以讹传讹咯，就话佢而家传出咗佢死咗，唔系啊，佢过咗身好几年噶啦，好多年，应该唔知几添啊，十几年噶啦就嚟。所以睇开啲啦，都咁多年咯，咁样啦。 系啦，咁就即系叫继续支，即系好似以作者讲话就系、请继续支持呢个作品咯。即系叫佢代表住佢个妹妹，佢喺呢世界上嘅一个证明咯。 我甚至觉得几系咯，你呢个观点都几好，就系、即系所谓嘅生有限，活无限。你俾我讲多两句啊，呢啲有少少感触，就系讲紧系冇错，你个妹嘅生命系有限嘅，但系佢个影响就系有套作品流传于世，对所有人继续有影响，直到冇人再去睇呢套作品为止。其实佢嘅活。是比我们一般人还要长，即我知道这句话都是作者听不到，我看看我可以出下去 DM 给他之类的，给他听一下，即可以你应该这样想先啱，因为人的生命一定有限的嘛，但有些人的生命呢是可以影响到后面，你这样想会比较正面一点，可以这样说啦。有些消息沉重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样 好啊，那今个礼拜就到此为止啦，下个礼拜你是不是会去 commit 啊你？ 废话，我唔系做乜一日半啊！ 喂，咁去晒咗几日先？谂住去， 梗系去晒啦！废话 ，OK 啦，咁放心，我唔会答你买嘢嘅。 嗯， 我今年冇做功课，纯粹就咩？去我翻个下年二月去，我就去到结有咩买咩？ 我都冇，我都冇，纯粹谂住揈两日走过去，有咩影乜嘢啫？系咁样啫。 OK， 好啦，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，就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， 拜。